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系金级订户或者系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啊，除咗可以享有银级订户嘅优惠之外咧，所有普罗政治学院嘅产品咧都可以得到7折嘅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喺香港举办嘅活动。第三种咧就系钻石级嘅订户，每个月俾$100嘅，即系支持我哋$100嘅吓，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1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今重要战役100回，主持梁锦祥、铁男。 唔系，如果你俾佢发挥就系啦，即系你谂下佢有啲人讲咧，就话咩佢建立呢队军队嘅时候咧，系冇受到宋孝宗嘅批准嘅。咁其实咧唔系嘅，其实佢系同宋孝宗倾过嘅，因为当时佢嗰个地方咧好多賊嘅都，咁咧佢就 好多嘅， 系啊，咁佢就話佢即係嗰陣時有句咩湖南盜賊如母嘛，咁啊就咁啊佢就同宋孝宗講過，喂，我哋咁樣搞唔掂嘅喎，依度我好難搞，咪好多賊喎，咁啊宋孝宗係批准咗佢建軍嘅，但係就同佢講，我唔會出錢嘅噃。即是好似你打工咁啊，同老细讲，喂，我想开拓呢个东南亚市场喎，去好去啊去啊，不过我系唔会俾钱嘅。 你自己搞掂， 你自己搞掂， 你自己谂掂佢啦。 但佢又真系搞得掂，咁咧佢又当时咧佢要建军营，咁有两样嘢最重要嘅，一样就系石头，一样就系瓦片。 点解咧？ 因为你要起屋啊嘛，起啲屋啊，啲瓦你俾人啲军人都有地方瞓啫，系咪？咁咧，但系当时因为冇钱啊，即系斗零都冇。咁佢就用諗咩方法呢，你睇到佢諗嘅方法就睇到佢呢个人呢唔会墨守成规嘅，佢好即係好多时候諗好多方法，係有不有啲即係有啲出位嘅。佢睇呢就话我冇石头，佢又点呢，佢话犯咗事嘅人，即係你有犯法嘅，我俾你用相当嘅石头呢，即係你一个数量嘅石头呢就可以免你有罪。咁好多呢有罪嘅人呢即刻就帮佢即係掘石头，掘到一个数量嘅石头呢就免咗佢个刑责。咁呢個第一樣啦，咁佢揾咗好多石頭翻嚟，咁可以起屋啦。第二樣瓦片，因為當時話咧，喺湖南嗰陣時候成日啲陰雨啊，根本燒唔到瓦，即係你根本有錢有人都起整唔到瓦出嚟。咁啊點咧？佢就諗個方法，佢話每一家每一户勒令一定要俾20片瓦，每一家人要俾20片瓦。咁佢唔係強徵你嘅，即係唔係唔俾錢嘅，佢俾翻100錢你，每20片瓦俾翻100錢你。一定要俾，咁呢两样嘢就令到佢咧就有足够瓦片，足够石头咧起翻个军营出嚟。咁但系呢两个咁样嘅策略呢、這个方案咧，亦都系后来俾人哋话佢系唔啱嘅，即系俾人哋即系咒嘅，去皇帝度参佢一本啊。就系、是、第一犯咗法，点可以用石头嚟？即系你都系当法律如无物啦吓、啊。第二，你話你俾100錢人哋啫，你係威逼人哋噶嘛？咁呢兩個咧就令到咧當時嘅皇帝咧覺得佢咁做咧太過出位啦。咁同埋亦都覺得話有啲問題喎，呢條友做嘢都好似嚇唔守法噶喎。咁 佢唔守法，將來 根據程序， 根據程序喎。如果用乜嘢第時，佢掂咗我咪好唔掂嘅。仲話最一最慘一樣嘢，佢嗰隊軍隊當時咧係好出名。頭先你講過啦，係嘛？係鎮江之寶嚟噶嘛，係咪？好多人都話勁啊嘛。咁仲驚阿皇帝仲驚。咁如果你喺度一路坐大，咁我得了。咁又因為咁樣咧。就又罷免咗佢啦，即係佢除咗37次俾人哋調嚟調去之外咧，今次咧就直接罷免咗，冇得做官20年啦。即係佢係42歲去到64歲呢20年咧，做咗農夫，你真係慘啊！一個英雄之後做咗農夫，所以宋朝唔死咧都冇用啊。 咁但係佢做完之後60幾歲又找他再出過來可以 64歲之後呢就因為金國又要即是要那個丞相呢即是要皇帝你想講王不是不行你將個丞相交給我即是你個丞相主戰嘛你將丞相交給我呢我就給你啦樣所以呢丞相說這樣不行咁又要再打過啦咁就叫他出山嘅咁所以呢他就又出山啦所以他出生的時候他有64歲人了他離死的還有4年而已他竟然都去了這樣呢又真的是 那做了什麼 又好慘他呢就做了10萬套軍服啊10萬套兵馬啊即是武器啊樣的但是誰知道呢到他做不夠一陣又是因為即是又是天才啦即是总之又是跟其他的文官或者那些人就不是相处得挺好又被人罢免了所以真是惨了。 他这个是北伐来的是 吧北伐啦但是好笑的那时候他说他出来即是他我又出山虽然64歲人了他念了一首词的他说不以苟闲为念不以家事为怀。单居就道风采凛然这个就是他出去再做回官的时候了那做到好像4品的那但问题呢就是始终就是当时那个丞相呢韩托就呢就即是对他麻麻地那后来官员弹下去之后呢又免了他职了 哦不是那他今天要个丞相的人头嘛 咁但韓托就咪就要韓托走佢人頭走韓托就所以先揾佢出嚟啫嘛同埋咁佢有呢個名聲都唔錯嘛咁佢廿年雖然話廿年農夫啫但係當年佢嗰個竹啊 個朵 響啊個朵響啊所以冇法子啊唉咁所以其實呢你睇到啊後來仲好笑嘅佢罷免咗之後呢就曾經再叫佢出山咁就後來啊阿新氣就都唔理你啦 費事睬你啊 所以真係就臨尾死嗰陣時呢又只是講了兩個字就是說殺賊令到我想起誰呢、我是不是講過一句孫立人有沒有這樣的 feel 即是孫立人就是這樣、不過呢孫立人不懂寫詞、他就二十年做農夫的二十年呢就不停寫詞、 你覺得即對個文化貢獻是大一點還是我們寧願新氣就打贏還是要那些詞呢 如果你是用新氣就的角度看他當然想打你看他首詞都是打的、他每一首詞都很豪爽很豪氣、即是很威武即是不是拖泥帶水即是 不是一些、即是情情塔塔那些什麼詞每一句都有一些英雄氣概裡面、即我覺得如果被他打仗更加發揮到他那個效果咯、是不是他22歲已經出位了岳飛30多歲 就說打到要去直到王了他20多歲都可以山琴張安過了、那你那比他30多歲他真的可能打贏金國的、但問題就是不讓你去 他可能有一句說話呢就講到他自己的心境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這個就應該是講他自己曾經有這樣的、一場這樣的戰役在這裡還有他的詞裡面很多劍的嘛、所以他在這個可能在這個戰場上面他都是用很多、可能真的有用劍啦、好了他即是、不掂之後 他死了之後呢、可能覺得是對他來說死得合時因為為什麼呢他死了沒多久蒙古就起了 是啊但我同我講過啦，蒙古都曾經輸過啲宋兵啊嘛，嚇咧，即係宋國唔係好似我以前想象中真係咁渣嘅，真係打得嘅。咁但係問題就係、 很多豬隊友，即係你發覺咧，宋朝有啲人打得，但有啲人咧真係不但止唔打得，而且仲係豬隊友。所以咧後來咧，有一場咧喺宋朝咧，就係後來簽訂咗嗰個叫做隆慶和議嗰場戰爭咧，就係睇得到當時宋朝咧好多豬隊友啦。咁就係話咧，當時咧喺宋孝宗咧，其實即係都諗住咧北伐嘅，要即係收復中原嘅。咁但係咧就。即是不宣而戰，即是不告訴你我就打 Q 你，咁亦都係嚇一嚇金世宗嘅。咁金世宗就派咗嗰陣時咧，派咗佢大將叫鄂錫烈之領，咁去攻打呢個反攻嘅蘇州。咁當時咧守蘇州嗰、那個嗰個將軍叫咩名咧？叫李顯忠。咁李顯忠咧用弓箭咧，曾經咧多次擊退咗當時嘅金兵。咁你即係話其實。宋朝除了新野疾之外還有其他都打得的，但問題呢就是宋這個李顯忠的手下呢就很豬隊友了，就是當李顯忠有一場仗就說他將金兵呢逼退之後呢，想著就叫他的手下叫什麼名字呢，叫邵宏淵，就想著兩邊夾擊他呢就可以殲滅成隊金兵。但這個邵宏淵呢竟然說什麼呢，就是他的手下來的，他的手下來的，竟然說什麼呢，天氣暗熱有乜理由仲着套甲去打仗啊？屌！ 不如唔好打啦！ 不如唔好打啦！ 喂，呢、這个情况好似而家我哋香港都见到喎。 而家香港都有，唔系嘛？ 咁你突然间话个要揽炒，唔好啦。 咁系喎，阿马天尼啊，嗰啲嗰个咩建明啊，嗰个咩，即系张达明啊，就算我阿沈教授啊，而家都好似又有种趋向，就系话喂忍咗佢先啦。 系啊，系啊， 即系同呢个阿邵宏渊冇分别，暗热啦，阿 Sir 唔好打啦，暗热。咁结果咧，佢竟然咧真系唔出嚟打。咁但系李显忠打紧噶嘛，咁结果李显忠咧俾金兵夹翻转头，咁啊退守啊，退翻去嘅时候咧，谂住就仲可以死守啊，点知佢嗰个中军咧个仔啊，即系宋宏渊个仔嚟嘅，咁啊宋宏渊个仔都话：喂，我都唔打，你系死唔死啊？即系话咧，宋朝咧写咩人咧，就写呢啲猪队友度啦。李显忠打得，但系问题佢啲马咧，第一唔听佢噏，第二仲好笑，就系、是。下面的兵士見到兩面上面將相不和，哇！兩個將軍都不和嘅，咁啊冇乜鬥志啦，嚇嗰個士氣好低落之餘都唔止，仲做逃兵，逃兵啊逃兵啊，仲要互相踐踏，即係走得慢，驚會死嗰只喎，仲要踩死隔離嗰個，咁所以咧又搞到成個即係不戰而敗咁就係，咁後來咧咁就阿李顯忠話，即係李顯忠都係諗住不如咁啦，我死守住個城都應該有一手嘅。但是那個剛才我講的那個阿邵宏淵就話唔好守啦，守乜鬼？唔淨止天熱啊！佢話咧，金國咧仲有200,000兵嚟緊㗎，我哋就你翻鄉下啦。 不過嗱，我對呢段歷史咧，我就有另外睇法嘅。我覺得當其時，就算係宋朝即係南宋打贏咗金咧，最後都會被蒙古消滅。 咁當然啦，當然，但係就可能唔係咁容易消滅咯，即係可能都要打一輪。 兩睇咧，因為點解咧？嗱，如果係蒙古咧，如果係咁難消滅你咧，就會殺好多人。 咁係，唔係最尾都殺好多人噶啦，最尾都好似滅族咁啊 嘛。咁佢留翻好，都留翻南宋有啲人，佢即係受到一種歧視啦。但係你聽過蒙古要打呢個巴格達嘅時候咧，巴格達唔肯投降啊嘛，係殺咗100,000人咯。 哦 整個城市所有人都殺 了。其實我們看這個近代這個就是元朝啊，或者是什麼呢，其實金國都是啦，金國呢漢人都是排到最尾的， 歧視一樣， 是歧視排第四的，即是他由金國人啦，跟住又有什麼薛丹人啦，最尾真是漢人的， 南人 好多元朝又是，元朝漢人又排到最尾的，就是其實你其實是不是真的近代的中國人有些奴性呢，不是這個傳統歷史傳下來的 DNA， 我想有這個原因的。我們當時我提過就是黑格爾他即是怎樣解釋那個奴隸和那個就是這個主人的分別，就是說其實古代打一打交的，即是大家都沒事的，那些人打即是打輸了之後不肯投降，那些人死了剩得肯投降的人就變成奴隸，就是奴隸，所以那個是一個 mentality 來的，那個 mentality 是什麼呢，就是 你去衡量，譬如話我個生命重要啲定我尊嚴重要啲？咁、有啲人就認為生命重要過尊嚴。 哦，即係只要活著得啦。 只要活著得啦，咁嗰啲人就成為奴隸啦。 我所以我咪呢咁，但嗱去到滿清有幾百年啦，咁漢人又係擺到最低噶嘛，係咪？嗰時漢人直情連四品以上都唔做得噶嘛，咁你睇到即係話其實即係呢幾百年裏邊咧，就喺明朝都好啦，呢嗰啲漢人都分，其實漢人自己都分幾等噶嘛嗰時。 佢所以有個講法就係咧，崖山之後冇中國，即係話中國真正嘅中國文化咧，就喺宋朝之後就亡咗 啦。 明朝之後咧，就因為個外族入侵咗，就溝咗好多蒙古嘢入邊。咁但係咧，你講話係唔係真係咁簡單咧？其實就亦都唔係咁簡單嘅，因為滿清入住咗中國之後咧，最嬲尾係俾漢人個文化 co-op 咗佢。 嗯，但唔係我睇有一個唔知真定假喎。台灣啲書寫嘅，佢話點解日本人咧入屋要除鞋，點解中國人就冇咧？佢呢個究竟係咪即係日本人係咪其實嗰個文化喺邊度嚟？因為日本人入屋除鞋呢個文化就係中國即係最早期嘅漢人文化嚟嘅，因為佢哋咧唔係騎馬嘅，所以入屋嘅時候就除鞋。但因為去到元朝之後咧，大部分啲人咧佢哋騎馬噶嘛。佢又騎翻上馬，佢哋就唔中意除鞋嘅，咁所以咧佢入屋就唔使除鞋啦。 咁呢個我唔敢解釋，但係你頭先講個大體上啱啦，即係話日本保持嘅文化喺唐朝 嘅。 呢個幾時開始啲人係坐上即係坐凳咧？ 係 就呢個係喺呢個宋朝之後嘅。 宋朝之後， 你而家對日本人都係㗎，佢好多時佢譬如佢唔瞓牀啊嘛， 瞓地下咯。 佢嗰個榻榻米，榻榻米嗰嗱，當然而家佢哋好多改咗嘅，譬如佢哋都會坐凳啊，但係咧，基本上佢哋傳統嘅習慣咧係唔坐凳嘅， 坐地下，唔係而家好多都坐地下嘅， 坐地下好多坐地下。當我講嗰個例子就係我嗰陣時去沖繩咧，我走去食食嗰啲魚生咧，我見隔離嗰啲日本即係嗰啲沖繩人咧，成晚係跪咗喺度嘅。我都唔點食，食我坐我跪一兩跪，我差唔多我就要 關於跪啊！其實日本人成日跪噶嘛，係個膝頭冇事㗎，係咪？即係我哋譬如我練空手道呢，每成日都跪㗎啦，即係成日都要練拳前練拳後都要跪㗎啦。我哋個膝頭冇事嘅，但喺西方嚟講咧，佢認為你跪咧係對個膝頭唔好嘅。咁成日我覺得其實呢咁啊，後來嗰啲即係嗰啲物理治療師咧，就勸人哋唔好跪嘅，即係勸啲阿嬸咧，你唔好跪咁多啊，對膝頭唔好。你睇日本人跪咗幾世人咧，都唔見膝頭事。 我諗咁啦，頭先我哋所講嗰樣嘢就係話好多啲即係文化上嘅考據咧，即係日本啊同中國之間嘅關係咧。就簡單嚟講咧，日本係保存咗喺即係宋以前中國文化啦， 佢精緻啲文化， 即係精緻啲文化啦。咁日本又冇乜點明朝嘅文化，我哋冇乜點吸收嘅。但係咧，就如果你去韓國咧，就明朝嗰個就比較重少少啦。 但係你第二喎，明朝咧，你哋睇下明式家具咧，佢係偏向於簡潔嘅，但去到清朝咧。就好維多利亞式喎，好繁花族咁喎。 有錢啊嘛，張樣樣 乜都擠落去喎。 係啊，佢即係都多咗好多嘢咯。咁即係我哋都講話，即係清朝嗰個玩樂文化係都好精緻嘅，食嘢都好精緻啦。 玩八九， 但係咧係啊，但係咧就即係講好純粹話傳統所謂喺呢、這個即係中國文化入邊咧，去到宋朝已經差唔多， 差唔多完了 完嘅。 我都應該完啦，啲皇帝咁小氣，係咪？其實我覺得。宋朝如果你話即係你皇帝大方少少咧，咁你話蒙古打入去係咪即係打即係咁容易打贏咧？都未必嘅，同埋可能咧， 咪睇佢想唔想打咯。其實我就始終覺得咧，即係蒙古如果要打，就算宋朝幾強咧。遇著岳飛啊！呢啲身體就遇到咧，都 成得 冇乜運行噶啦， 唔係講笑嘅啫，即係蒙古人啲鐵騎啫，冇得敵嘅。咁啊，佢哋個打法同埋戰略咧，就係即係超乎咗當代嗰個年代嘅科技嘅。係 啊，同埋你解釋唔到點解佢哋咁超前噶嘛？即係話純粹一個人，佢喺一個好惡劣嘅環境度，佢又冇乜點讀過書嘅。 係啊， 但係佢諗嘅嘢咧，你連今日嘅人都難諗得到出嚟。 唔係佢而家好厲害， 好好奇怪呢件事嘛。所以有陣時即係覺得係即係天意啦，係嘛？咁但係即係我哋即係講嘅時候咧，就呢個戰事再起啦。咁即係雖然我哋係講戰役啫，但係我哋覺得即係我哋都係和平主義者嚟嘅。 我哋希望裡面吸收啲即係教訓啫、啊、雖然歷史只有教訓。 係啊。咁、啊、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OK， 拜拜。